《声咏集》第24篇。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属于上主，世界和其间的居民属于上主，是他在海洋上奠定了大地，是他在江河上建立了权势。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？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殿？是那守节心清、不慕虚幻的人，是那不发假誓、不行欺骗的人。他必获得上主的祝福和拯救者天主的报酬。这样的人是寻求上主的苗裔，追求雅各伯天主仪容的子媳。城门，请提高你们的门楣；古老的门户，请加大门扉，因为要欢迎光荣的君主。谁是这位光荣的君主？就是英勇大能的上主，是那有力作战的天主。城门，请提高你们的门楣；古老的门户，请加大门扉，因为要欢迎光荣的君主。谁是这位光荣的君主？其实这位光荣的君主就是万军之君的上主。